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十三集，升官。自岁暮开始，曲都街市上行人多带着乌金纸材的闹鹅。圣诞节将至，寻常百姓家中争做糕点与熟肉，宫中提前半月采办百官大宴的用料，光禄寺上下忙得脚不沾地，却让内患捞足了油水。萧迟也把册子翻得哗啦作响， 这外官入都少不了要向都官供奉兵敬，可潘如贵好威风，把单子列得条理分明，照单交钱才能太平。 陆广白撇着茶沫， 这还只是年初的碎银子，我给你说个账，潘如贵手底下的小太监一年收的银子远超边陲千户卫所两年的军饷。大周年年用兵，每次户部叫我们出兵的时候都是求爷爷告奶奶，恨不得当亲爹哄，可等仗打完了，我们就成了要账的龟孙子。 有钱的才是爷， 年前救驾我们离北冒雪行军，兵马多劳累，铁骑的装备也需得赶在开春前修理完毕，攻防的钱欠了好些日子，到处都要用钱。 赵辉细细在心里算了算说， 没入去都前，离北军囤年粮折银两，日子都得精打细算的过，咱们世子妃逢年过节都不敢给府里好好置办贵衣裳，潘如贵一个内患，收的银子已经超过了端州的总税银，监察御史下放去了地方，个个狐假虎威，可怎么样，再去都照样屁都不敢放。 穷啊，年年都为银子发愁，季民此次入了都，冲着他的面子户部也不敢拖，早早呈给了内阁，潘如贵也老实的批了红，离都之前银子应该能拨下来。 我们有大哥，你怎么打算？ 萧迟也搁了册子看向陆广白， 皇上不见我，陆家在去都吃不开，八大家一贯把我们当大漠野人看，华家更是不正眼瞧，但是让我孝敬潘如贵我也没有钱，家里穷得都快揭不开锅了，别的地方能啃军屯好歹是个周转应急的法子，但我们边郡黄沙万里，要田也没有田，这次出兵急行，两万人马路上吃的都是七大帅的私野，我说句不好听的，亏得七大帅体恤，否则我的兵都过不了天飞雀，可是七大帅能有多少银子，他拿的都是老太妃从前给他留的嫁妆底，他自己的私兵都要出去卖裤子了，户部天天跟我打太极，不作为吗？搁着我的账就是不拨银子，算准我陆广白土鳖一个，没办法。 陆广白少见的动气，他是没办法了，因为边郡镇守在大漠边缘，他是除了离北以外跟边沙骑兵打交道最多的守备军，一年累死累活的东奔西跑，在弯刀底下讨日子过，睡不了几个饱觉，还永远填不饱肚子，去都压着他，边沙伯早就成了王爵里边众所周知的穷光蛋，他家的风少从来不留手，全部都用去折成银子补贴军需。萧继明穿戴整齐，丫鬟们鱼贯而出，屋里边只剩他们四个人，萧继明端了茶盏喝了一口， 今年又是好时候，圣诞百官宴，七竹英该到了吧？ 没错，原先我愁，可转念一想，随便了，让他们拖，拖到大帅进去都，他们自求多福吧。 如今他在去都最吃得开，就连去都放虎皮钱的地痞流氓也要给他面子，先前的账是能还上，可你总不能只靠他来，边郡重要，昨日听着风向，今年户部又要你招募征兵了。 招募？想都别想， 中伯六州出了事，他们怕死，惦记着边郡别被边杀十二部给捅了，觉得我的两万兵马不够用，可兵能招，钱能给吗？我养不起，今年就是把刀抵在我脖子上，我也不干。 萧志也突然坐正了身。 是了，以往户部拨得最快的就是中伯六州的军饷与口粮，这次人死完了，钱不提，粮呢？边杀骑兵跑的时候可带不走那么多粮。 傻小子，别惦记了，那粮收回来全补成去年亏欠绝息十三城的俸禄了。户部推脱的原因你猜不到吗？近年八大家成了八大营，装备用度都是大周最好的，这钱全是从税银里直接拿的，200万的数目，你想一想，是个人都明白这仗疯了。可太后不追究，花阁老不追究，户部谁敢提？国库空了这一块，去年绝息十三城遇蝗灾，真正的颗粒无收，哪还有钱赈灾？全靠绝息部正使江青山强令州内大小官员开私粮救灾，江青山为着这件事救了数十万百姓，却被绝息大小官员恨得牙痒。年前听说追债的堵在他家门前，他一个从二品封疆大吏，家里的80老母亲还在织布还债。曲都再不给钱，就是把人往死里逼。最后还是海阁老上奏，跟内阁和潘如贵周旋了半个月，才把这空缺给勉强补上了。 说穷，可贿赂的银子都是大数，干实事的反而全提着脑袋勒着裤腰带，这一趟入曲都不如不来，让人心灰意冷。 屋外便下着雪，屋内却没有过年的气氛，烂摊子堆积着，曲都心下都是浮于表面的烟云，重疮未愈却还要捂着，浓水脏了一地，雪来得好，遮挡得漂亮，左右能装看不见，大伙儿一起醉生梦死。深夜，潘如贵闭目坐在榻上，本色的纸花搁在手边，方便他入定结束后擦手，小福子大气都不敢出，小心在脚踏墩上候着，手里捧着笔袋。过了半个时辰，潘如贵长吁口气，睁开了眼，小福子立刻呈上笔，潘如贵就凝眉在他掌心里提了几个字。小福子奉承道： 老祖宗近来得了皇上的真传，越发仙风道骨了，是才孙子瞧着隐约带着紫气升腾呢。 你知道你怎么就入不了司礼监吗？ 老祖宗疼我。 疼你那是一回事，没得个眼色又是一回事。皇上悟道两年尚且没有紫气升腾，我不过是个奴才，怎么能先生？那不就僭越了吗？ 老祖宗是我的主，老祖宗就是我的天，我见着老祖宗入定就像见着太上老君下凡，哪能想那么多呢？ 你就孝顺这点儿还称得上是本事。 这圣诞节到了，我也得好好孝敬老祖宗。年前采办的时候，在楚王的庄子里见这个绝色美人，我打听打听，想着皇上也用不着，孝敬给您才是头等大事。 怎么个绝色啊？还能比得过三小姐？况且那不是楚王的人吗？楚王的浑脾气，霸道又专横，怕不是那么容易松口吧？ 楚王再金贵，能金贵得过皇上吗？皇上都没说什么，孝敬给老祖宗不是应该的吗？何况这事儿您别搁在心上，我保准开春前给您安排妥当，您到时候见了，收不收就是他的造化了。 倒也不急，我也不是爱财好色之人。你既然提起了楚王，那跟他一个脾气混得没边的萧二公子近来怎么样啊？ 小福子给潘如贵捶着腿。 嘿，老祖宗，这萧二公子 真是绝了。他入了去都，从头一天晚上开始，一直跟人吃酒吃到了今天，别的什么正事也没做，就是吃酒玩乐。楚王那一群都喜欢跟他玩，还真是物以类聚。 那倒也行，但他到底是萧家人，皇上把他放在宜鸾司里挨得太近，让人放心不下。咱家倒想了个好去处，正适合打发他。穿鞋，我去明礼堂伺候皇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